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，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，但却又软弱，会闪躲还是说 现在的天气已经热到命运完全掌握在空调手里这种程度了，没有空调寸步难行，只想瘫在家里当咸鱼，连逛街都提不起兴趣，更不用说出去玩了。可是30年前没有空调的夏天，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呢？今年969，我是亚威，还记得那一年夏天吗？ 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。